问白云，你有多少愁？问白云，你有多少忧？九州散不尽，心愿上心头。一朵儿成落，半朵儿否？问白云，你有多少声？问白云，你有多少城？故乡望不见，知己长离分，遮住了欢笑，盖住了恨。我追着问，又跟着问，迟迟的白云默无声，永白只啼下了无言诗，字字行行化泪痕。借风吹向白云城，我劳你做一个送行人，将那首无言诗一句句念给我的心上人。问白云，欢乐何处有？问白云，好景哪里就？千山你飘零，万水你曾游，为什么彷徨？为什么流？